这首为旅行结尾。 的宝石，也不必永恒的相思。可执着若我般灿烂天真啊， 这样，no no no no no， 能否天生为着你？ 光亮虽暗，大幕独自动弹。此刻为何能原谅我？

我上天入地引起他们注意，化身为战神，树立的形象并不是我的目的，只是坚持万事不公，讨厌的是不是喜欢糊弄，要知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，一步在无形中欢迎来到我的地盘，包括山水帘洞，烽烟过节的礼物龙王都会没念诵，身披金甲生意脚踏金丝祥云应战，三头六臂三太子风之天地扬名立万，在水帘洞里边养我猴子，猴孙犯我的妖怪，神仙带我来扭转乾坤，天会崩地会裂，我要颠倒这世界，问题诸佛拦不住我满身怒火不会灭，还剩下哪几个没葬送，来我的花果山水帘洞斗战胜佛战斗寒，眼睛眨一眨看透他能通天的本领，谁还想试试看，老孙在疯癫中觉醒，这个天天都看不惯，想要我求饶一败涂地，把两个猴毛浑身是戏，天雷劈火屠恶毒，我全部杀金光，服不服气，大罗神仙拿我没辙，不费三界五行内战无不胜，看我今天大胜归位，全不管你的辈分，投降的禁锢这慢慢的教会我为人，叫大金斗远看我冲向天际的飞神，没见过也会听的 So call me a legend， 哎，俺老孙来一妖魔鬼怪想往哪里跑，忙着心跟剧情没时间和你们下计较，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，我七十二变所向披靡，换上新的花旗袍， I go 能上场也能入定， I go天就是不愿咽下，他能战神仙，挥舞一棒一把，妖魔改一边，叫我齐天大圣，光芒闪眼天堂，我就他，碎着地老孙我天，星神黎明与我跳。